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说两个新鲜的科研进展啊，这个进展呢挺有意思的，一个呢是关于心理，一个是关于身体，一个有关于中国，一个有关于外国。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国内地的科学家呢最近对外表示，他们研发了世界上首个可以通过肢体动作识别情绪的智能手机应用系统。这说的简单一点啊，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廷绍教授领导的团队呢，采用了一种技术啊，这个技术未来会落实到一款手机的 APP， 这个手机 APP 呢，甚至呢可以和智能手环相联系，比如说可以通过智能手环来表现出佩戴者的情绪，当这个佩戴者的情绪出现激动的时候啊，两个人在一起呢，一开始呢是友好的谈判，到最后呢变成了唇枪舌剑，接下来可能要动手打人了。这个智能手环就会嘟嘟嘟的提醒你啊，赶紧离它远点，它可能要伤害你了。在安卓系统当中呢，未来可能会搭载的这个 APP 呢，可以在行走的步态当中进行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呢达到90%。实际上现在啊，在一些 APP 当中已经是有了一些内容呢，可以来识别用户的情绪，但是呢是通过用户的声音啊，还有面部的表情啊，来识别个体的情绪。但是新开发的这个软件可以通过呢智能手机自带的感应器来抓取肢体移动的信息，识别呢用户情绪的变化。但在实验当中啊，这个技术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比如说呢，佩戴在手腕上的手机，这个评估效果是不太可靠的。但如果说啊，这个佩戴的设备是在脚踝这个部分，还是非常的精确。如果说有一天这个设备您没戴在身上，或者没有戴在该戴的地方，有可能它会误报你的情绪。但是啊，这个技术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你比如说隐私的问题，有人就说，我其实呢挺愿意在社交网络上秀一秀每天我走了多少步啊，啊跟别人 PK 一下呀，显得我特别爱锻炼身体，但是我可真的不愿意在网上去公开我的情绪。比如说我参加完老板早晨的例会，突然我的情绪更新，表现我很愤怒啊，要我的老板看到以后，这可怎么办呢？哎，我就在想啊，这个对于老板来说没准是个好事儿。嗯，给每个员工发一个啊，发完年终奖之后呢，看一看情绪表，谁对于这个钱满意，谁对于这个钱不满意，满意的可以留下来接着干，不满意的可以再帮他选一个老板嘛。另外啊，如果说这个东西有一天能够全方位的推广使用的话呢，对于人和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相处也更好。这大家有的时候啊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是有这种情绪的识别装置佩戴在你的身上，所有的事儿咱真正能摆到桌面上，那该多好啊。以下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这件事儿啊。说到减肥，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呢过去有，现在也有，不过呢过去可能没有这么多人需求啊，只是一些生活好的人需要减肥，现在呢大部分人都讲着减肥啊，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说要减肥。而且呢在这些减肥大军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啊少吃多运动，有不少人呢就采取了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 比如说美国呢有一家制药公司推出了一种让我们听起来就有点可怕的减肥方法，他们推出了一种药片，这个药片的名字叫做 Elipus 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像一个气球，把它浓缩成一个药片。首先呢，减肥之前你把这个药片呢吞到肚子里，吞到肚子里之后呢，这个气球呢有一个导管可以向外相连，这导管是干什么用的呢？用它来注入水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东西吃得多，那是因为我们的胃呢还没有完全的负荷，它依然向你的向你的大脑来发出指令，吃，接着吃，可劲儿吃，好好吃。当你的胃呢已经感觉到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会向你的大脑发出一个指令啊，停下来，可以不用吃。胃的指令的发出往往跟它里边所占据的食物的量的大小是有关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气球呢，当它吃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变大来占据你的胃部空间，自然而然呢你吃下去的饭就会变少了。当然这个方式呢之前也有一些制药公司啊，也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呢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呢还是具有一些风险的。我们知道人的胃酸啊是非常的厉害，什么东西能够经得住啊这个胃酸的考验？比如说这个设计者讲了，说每一次的疗程是4天，你把这个气球吞下去之后，你呢在你的胃里可以保持4天，但万一中间要破了呢，或者呢经过胃酸的化学作用它产生了对于人体有害的物质呢，等等等等。这个方法听起来挺美好，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危险啊。我今儿看完这个事儿，我就在想，要是有人连这种方式都敢去尝试，为了减肥真的是豁出去了。对于他来说，比如说少吃一点啊，多运动一点，这能是难事儿吗？不过回头讲来，我们现在享受口腹之欲的同时，真的很难放下这种欲望带给我们短暂的满足。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好，要想让体重减下来，少吃多运动，这是有益于健康啊，也是颠扑不破的一个法宝。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科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一件大事儿啊！这个大事儿呢，我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早上呢，一打开新闻，我的天哪，竟然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这到底是什么？想必各位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晚上站在科学的角度跟您来聊聊这件事儿。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上周五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之后，世界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向该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宣战。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震惊全世界，除了谴责施暴者以及救治伤员外，更多人也在思考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今天让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和您聊聊如何运用科学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始曲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Beautiful Day。 不管发生了什么，人类还是要向下走，不管发生了什么，要坚信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今天我们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件事情呢，是上个星期五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这个袭击在发生之后呢， ISIS 又叫做伊斯兰国，对于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宣布负责。但是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一个新闻，著名的黑客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匿名者，已经呢通过网络表示啊，还放出了自己的视频，要向呢该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来宣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呢是一个新闻类型的科学节目，经常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科学。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以后，科学家们有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是不是未来可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呢？今天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个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二位嘉宾，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科技日报评论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尹传红，欢迎尹老师，您好。 好，谢谢你，玉龙。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先生，欢迎醒客先生。 大家晚上好。 今天咱们和大家来聊的是一件大事儿啊。这大事儿呢，的确也是牵动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心。我们今天呢，来跟各位说这件事儿，我就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和二位嘉宾的对谈过程中，咱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啊，站在科学的这个立场上，找到一些方法，避免以后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件事儿，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首先就来通过 这个互联网的方式，有人就说这些恐怖分子他们是怎么纠结在一起的。你知道过去啊，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大家要在一起传递信息，那肯定要聚在一起开会啊，或者说有人来当你的信使。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比如说打电话啊，再往早一点还要发电报啊，那些都已经不太安全了。据说这一次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在一起沟通信息的时候呢，用的是暗网，就是在正常的互联网当中有一个暗网存在，别人监测不到他们的信息，他们反倒能够呢通过这个暗网当中的交流来约定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闻事件的主角啊，就是这个叫做匿名者的黑客组织，他们说首先我们就要去关注暗网，来去清理暗网当中的恐怖信息。景科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暗网，为什么它就能暗，咱们看不到呢？ 暗网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正常哈，比如说在正常的社会里面，比如说商场，然后比如说是大会堂，我们知道正常人都有出入的路径， 对。 但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看出入路径之外，还有一些路径，比如说清洁工走的路径，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工作人员走的路径，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公众来说哈，他就不知道，那么除了这些路径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路径，比如说维修者走的路径，那么就更深层次了。一般来说在互联网上哈，我们看到一些公共的信息，都是比如说新闻的首页，各个栏目的首页，一些正常的论坛里面，但是可能还有一些页面是隐藏的，这个被称为深层网络。深层网络就是不在表面上直接能看到的部分，搜索引擎索引不到的部分。那么还有一些是属于管理的入口，甚至一些漏洞的入口。那么这些入口呢，经常又会被利用成什么？就是比如加密技术，还有一些代理的技术，加密技术呢，就是你看上一段文字，它可能它的意思并不是表面上那个意思，而是比如一段数字，它表示一个，今天我吃饭没有，这是加密。另外一个呢，代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上网的时候都有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在正常的网络里面，比如说我们用固定网络上网，比如说我们在电台，那就电台的这个网址就会出现在服务器上。 对，就谁谁谁， 对，服务器是可以跟踪到我们在哪里的。 对， 用手机上网，它也能跟踪到移动这个网址。 对。 但是呢，如果你就是利用技术乔装一下，比如说我上咱们新闻的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不是通过手机直接上，我先通过一个代理，到美国的一个站点，然后再拐着弯过来上，这个时候你在服务器上跟踪的话，你只能跟踪到一个美国的站点，你可能还以为我是一个美国的用户呢。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代理上又加了加密的话，那么这个使用方式就基本上就可以看成是一叫暗网使用，就是不是按照我们通常可以可见的方式来使用。 这是对于暗网的一个解释。 对，一个就是我把它哈简化了一些，让大家能理解到的一种解释。 您刚才那个比喻特别好，就有点像什么消防通道似的。大家平常进出的时候走的是大门，敞开的大门，但是他们这些恐怖分子走的是消防通道。 对，像我们那个过去看的英国老电影哈，比如像狄更斯小说改编什么《雾都孤儿》，我们经常看到那个。有些人他跑啊，就跟老鼠跑在一块儿，就跑到那个地下水道，那个平常都是想不到的那个路径，还有一个从刚才醒科其实很有意思的那个比喻，我也想到，比如说像我们过去讲，有些时候你超低空飞行，在雷达就有盲点，扫不到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的一些表面上什么都没有的东西，用了一种药水的东西一涂。就显字了，所以我当然也是一种比拟哈，我想可能暗网我们如果不容易理解，那有可能它是指的某种路径，神秘的路径，或者说是某种技术的盲点。 对， 暂时没答。 您说到这个技术的盲点啊，现在也有一些媒体在报道说，他们除了说用的这个暗网，比如说用暗网的人他得懂点这个技术，他才能够一级一级能跳得过去，才能加密。 对， 有些人呢没这个技术，他们用什么方法？用一些啊传统的其中的一些小渠道，就例如说索尼的那个游戏机 PS4。 对，这个就是一个叫什么借用的方法。就是说正常，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渠道，比如游戏里面，它只是玩家用来协同的它的一种方法。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好几个人进入到一个房间里面，你既可以打游戏，但是你在打游戏的时候又可以进行一些对话。这些恐怖分子就利用了这个房间的这个渠道，而且这一条是我们普通互联网是监控不到的，而且一些安全的措施可能也没有想到要去监控这条路。你一个打游戏的地方，我们去监控你干什么？毕竟这个监控也是有成本的嘛。 对，也就是说哈，就是一些正常的渠道被 其他的方式在使用。 嗯，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你下水道，下水道它是维修者才用，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交通通道的时候，那它的使用方式就不被一般人所监控到。也就是说，你一般人要监控的底下有维修工的话，你可能说，哎，哪个洞要打开了，哪个地方有车子，有那个维修的机器。 嗯， 但如果只是人从一个小洞里钻进去的话，把它当交通通道的时候，你正常监控交通的方法就监控不到。 嗯， 那在整个这个上面，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哈，其实恐怖分子也好，我们正常的反恐的这个战士也好，其实都在大量的使用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新型的互联网工具。 嗯， 比如说现在互联网上传递这个信息啊，你像巴黎恐怖袭击当中，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通道。 嗯， 那国内呢，这个像新浪微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通道。 嗯， 那在这个信息通道情况下，它能够比以前，比如通过广播这种方式，更快速的到达每一个人。 嗯， 那我们正面使用的时候利用了这些通道，那么恐怖分子他也可以利用这些通道啊。在如果在这个通道上面，比如说他用微博的私信， 嗯， 用这种就是微信的这种语音聊天去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么他监控上面也会加大难度的。 嗯，就您说了，这个是技术呢双刃剑，给大家带来了社交网络的方便。 对，他给双方就给正反双方都带来了便捷性。 哎呀，这个事儿呢一讲大家都明白，但是就在想，嗯，这有的解吗？我们总不能说把互联网停了吧。嗯， 对，这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既有间谍啊，一个是正常使用，另外一个是间谍。那间谍有个反间谍，当这些就是恐怖分子利用了间谍的方法来使用的时候，那黑客组织就说我要攻破你。实际上这个黑客组织在这个时候充当了间谍的间谍。 嗯， 就是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使用其实它也不是完全不可知的。 嗯， 比如说加密技术，加密技术其实在整个这个系统上它也有一套方法，就像我们进到那个刚才就维修通道似的，维修通道它也不是说完全任意的在地底下，它也是有规律的。 嗯， 当你掌握这些规律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想办法来预防在地下通道它在进行这些通信的时候有什么方法。 嗯， 所以这些黑客组织呢，它会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种专用的聊天室，甚至还有一些专用的代理服务器。 嗯， 这些代理服务器在那些熟练的黑客眼里看来哈，这些资源大家都是共享的。就是一个高明的黑客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高，而且他整个黑客里面互相之间他有一个资源共享体系，比如说世界范围之内哪一些站点经常被人使用，利用什么方式去使用，就我们正常使用网络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但黑客们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清楚。 嗯， 所以当他掌握这个信息之后，那他就可以定点的去监控哈，谁在使用这些站点。 对，但是这个问题呢，也会有很多呢，大家延伸出来的部分。你例如说，黑客这一次啊，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正能量的态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性是很复杂的。 嗯， 有这一次出来伸张正义的黑客。嗯，也不能保证说他每次都伸张正义，未来万一黑客内部也出现了这个分裂，就是这个技术给大家带来这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尹老师，您也这个在这方面写过很多有关科学的文章，包括我看了在当天啊，就有一些就这个事件发生的当天，就有一些媒体也是转了您写了关于这个科学和城市恐怖主义的一篇文章。您甚至还在文章当中也说了，说在过去就已经有人预言到可能未来的一些恐怖袭击是发生在城市当中，而且呢在科幻小说当中都已经有这样的体现了。 对，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哦，当时这样的，那个其实在城市恐怖主义这个词儿啊，我们这几年可能才有人提起来，但实际上呢，在上个世纪末， 嗯， 美国的一本书叫《灾难的选择》就已经出现了。不，它本来应该在那本书上出现，但是呢，当时的出版社呢，觉得这个提法太过于危言耸听，在正式出版的时候把它删掉了。 嗯， 而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世界非常有名的科普作家和科幻作家阿西莫夫。 嗯， 所以他后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非常恼火，所以1992年他出版的自传里他就讲了这个情况。他说有可能是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啊，这种事儿太罕见了，或者说是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就人都有一种规避这种危险的本能嘛， 对， 所以他把它删掉了。 嗯， 这仅仅是在1979年的时候。 嗯， 那么到了后来的最近这些年，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其实有一个说法，在1998年，恐怖主义已经 开始了他们的城市化进程了， 嗯， 而且是有规模的恐怖主义。九八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这个科幻作家这个预言呢，他当时肯定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我们大概知道有一次在应该是69年还是68年，慕尼黑发生过一个惨案， 嗯， 好像一个国家是以色列吧，整个足球队的参赛的队员都被杀害了。就是在城市的比赛里发生的事情。 嗯， 当然后来有人也说，阿西莫夫也许是根据这么一件事情，做了一些延伸的推理，这样可能未来啊，城市里这种恐怖事件会越来越多。 嗯， 应该值得警惕。但当时在从国家的政治家到我们普通的市民都不会想到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大事儿的时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个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回溯历史在看的时候，您刚才讲了过去有科幻作家就已经对于未来提出了设想，没想到这个设想还真的，哎呀，现在是大家都看到了它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事实。其实呢我们来说过去的这些科幻小说，再往前一点，科幻小说当中记录的很多东西可能在现在你看到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比如说直升机、潜水艇这些东西在科幻小说当中都有一些记录。就其实这些科幻小说它站在科学的角度对于人类的未来可能做了一种预测。那我们今天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跟大家来提科学。刚才呢醒科先生依据互联网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解读了一下，比如说暗网是个什么意思。那以下呢我还想跟二位来聊一聊，就是面对现在啊，就这个恐怖分子他们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来去攻城略地也罢，来去这个去残害平民也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咱们能用什么方法来去制止他们呢？既可以保证正常人的使用，又能够阻止他们为非作歹。 首先这个东西要对恐怖主义有一个，就是说从科学上的认知。 嗯， 其实恐怖主义哈，你可以看成就是现实社会的黑客行为。 嗯， 因为以前的战争是正面的，比如说两个民族，比如就像中国跟日本争这个钓鱼岛，它是一个就大家以共同的方式去争一个什么东西。 嗯， 那古代的很多战争哈，就是说在二战或者这所有的这些战争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正面的战争，就是大家为了同一个方式去争抢一个资源的。但恐怖主义这种类似黑客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正反两方其实的目的刚好是采取相反的方法。比如说黑客的行为，他是说我利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去使用这个网络，而不是说我们正面去抢这个网络。那恐怖主义呢，他不是说哈，我跟你正面去抢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我对价值观有完全相反的认知。比如说你人类社会是一个大团结的社会，那恐怖主义认为我就要制造混乱，我是价值观的不同去采取了一个非正常使用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之后，人类的价值观在快速的达成一致，就全球范围之内以前民族的认知和这些东西在消除，但是你会发现那些不同就价值观不同的人可能就分散了，他就以另外的方式存在，这就是所谓恐怖主义或者是新。所以恐怖主义它不来自于哪，不来自于外部的一个种族，它是来自于一个种族内部的，就像癌细胞病变似的，癌细胞都是来自于机体本身， 嗯， 但是它是目标和价值观发生问题了， 嗯， 所以这种东西出现，它在科学上就是什么？科学说原来是不同的整体之间的竞争，现在变成一个整体全部一体化之后，它的部分之间发生质变的时候，它是一个蜕变性的一个发生， 嗯， 所以这个在科学上它之所以能推出来哈，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创意点，其实它在科学上它是一种有一个模型推进的一个思路的， 嗯， 如果有了这种认知之后，我们就知道恐怖主义的滋生哈，它往往是内部的，然后基于某种价值观的一种病变之后发生的问题，所以它更多要强调什么？所以在国外你看看，在当这恐怖主义时候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他不是说全支持一方，就是我前几天看了那个中国有一个参加了这个整个这个叫国际联军的这个战士嘛，叫黄磊好像是，他说了一个问题，他说啊，我们对面的敌人其实也来自于全球各地，就我们认为我们在做一件正义的事的时候，其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加入了 IS 的那个国际战队的人，他可能也认为他在参加一个正义的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哈， 这个博弈的过程，你会发现它就变得非常不一样。 嗯， 那我们今天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你要解决他那个价值观认知的问题，而不是说一个武力的平衡，或者是一个价值的在某这个方面取得平衡的问题。 嗯，你说美国全世界这个拳头最大的，肌肉最强的， 对啊，你 解决这个问题这么多年了，还是没解决得了， 因为他的跟以前的那种完全正面博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说，如果从咱们谈话，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应对或者防范它呀，那么也是要考虑这个现实情况。比如说，一个是现在一个全球化的这种现状，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互联关系。 嗯， 像这个情况，当然，我们都是要讲堵根源。刚才邢科先生谈到的价值观，但是短期内是很难统一的。我们也只能承认这个现状。但是呢，按照最近几天他们还在领导们还在开峰会是吧，达成了一些基本协议，那肯定首先是要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应对的网络，这个网络也包括情报的共享，甚至那个有一些行动的共享，只有把这种堵在源头上的这种行动或者这种防范，才可能是真正的能够避免再一个悲剧发生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恐怖分子的本质就是没有约束，他在暗处，或没有像刚才邢科先生讲到我们过去的那种争斗哈，是在一正一方吧，明的方式做，他经常出其不意，而且他就是要靠这种方式来造成更大的震撼，这才是他的真正可怕之处。所以我们有关的核原料的控制，还有一些尖端武器，还有一些高新技术的那个发展的那个伦理问题也提出来了，比如说你有基因工程、生物工程，这些东西如果被这些恐怖分子的中间分子掌握了，他有可能拿来制造新的武器。 嗯， 然后我们现在觉得最大的威胁首先是核武器，然后是生化武器。核武器可能难以掌握，因为原料的开采比较困难。 嗯， 但是生化武器说实在的，实际上是鼓捣就能出来。 对，而且成本也不高。在这一方面呢，美国的好莱坞很有建树，已经拍过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电影，跟大家描述了一个假设。各种各样的高精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被恐怖分子占据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今天在跟二位在聊的时候，哎，我就突然啊冒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在聊恐怖主义，它就越来越像什么呢？假设我们把全世界比作一个人，这个恐怖分子呢就像是邢科先生刚才讲的一样，就像是这个癌细胞。你看啊，我们就说现在为什么现代社会人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好像看似是提升了呢？我跟专业的医生聊过，他说这事儿不能说是现在提升了，而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啊，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条件好了，你活的时间长了。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当中的细胞是不断的分裂再生，不断的分裂再生，你活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的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就会产生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就产生了这个癌症。我们再回到来说今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因为现在世界发展的越来越快，你比如说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也是越来越紧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是在不断提高，哎，就像是一个人一样，他的个体的发展也越来越好，在这个时候这个癌细胞也就出来了。 对，就是个别那个就是个别人，比如说在整个社会进步的时候，由于这个社会没有协调好，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欧洲啊，两派声音，一派声音就说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处理这种难民问题啊，没有处理好这种就少数民族的问题啊导致的。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哈，不管什么原因，就是说恐怖主义这肯定是全人类的公敌，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 而且他还说了一个很极端的故事啊，他说当时在库尔德人在打那个 IS 是早期啊，有一次战争是完全一边倒的战争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库尔德有一个士兵突然拿起枪对着自己的伙伴开始开枪，一个小孩，就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这个 IS 他在他们的那个价值观哈，他不是以整个种族为特征的，比如库尔德人里面其中一个士兵他在打的最后，他在思想上突然一下站到对方去了，他拿着枪向自己的战友开枪，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更像是一个癌变这种机理出来的东西。 嗯，我能不能用治疗癌症的方式，咱们站在科学的角度跟大家想一想，你看现在癌症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比如说传统的化疗、放疗，啊，还有一些理疗。 对啊，它是局部不平衡导致的。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以它反正彻底根除不可能，化疗可能副作用更大，那干脆以它共同生存下去，只是在至少在保健上哈，在那个着眼于人的健康生存上呢， 给他一点小小的压制。你越去像采取化疗这种极端手段，那么他可能越叫分裂或者说是恶化的厉害。当然我们不能说对恐怖分子我们可以纵容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样也是要采取一些办法，刚才提到从国家的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层面控制这个源头，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嗯， 就像那个比如说那个过去其实有一类科幻小说经常会描写一些变态的科学家，科学天才， 比如说那个蜘蛛侠里面的什么章鱼博士，是不是这样的形象？ 还是晚近的。你看早年在大概在30年代，苏联有一个叫别里亚歇夫的耶夫的一个科幻作家，就写过一段小说叫《主宰世界》，他就是讲一个幻想成为一个超人的一个科学家，他可能年轻时受到什么刺激了，他要发明什么超能武器，然后控制这个世界，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像过去威尔斯在100多年前也写过一个隐身人，很著名的科幻小说，也是讲我能无所不能，凌驾于社会，能够达到我个人的一些私欲。所以我特别赞同秦克生刚才讲的，因为这个社会出现了那么多像反社会反人类的这个我们用什么词呢，可以用人渣可能不过分，是吧？不管他是价值观扭曲还是什么，但毕竟他是走上了这个以全人类以整个社会为敌这个道路上，我认为他已经是极度的那种扭曲的价值观。那么对这样的一些人呢，已经没有办法把他矫正了，而且他形成一个团体了，而且危害越来越大了，那还是要采取一些根本的办法把他隔绝掉。 嗯，秦克先生呢， 他是人民内，他是由人民内部反过来的，所以更多的需要人民的力量来去平衡他。比如说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一小部分人他没有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起来，那滋生了这种反社会的情绪啊。如果他身边的人，就说我们在价值观上更注重价值观的统一的话，那可能比如说知道他们受到冷落受到轻视的人能够在及时的哈，能把社会救助机制和这些东西能落实下去，我觉得对于预防这种社会极端啊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嗯， 对。 我们最后再落到互联网这个话题当中。一开始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件事儿是从互联网开始的。在接下来，互联网的发展一定会继续大步向前走，它也会覆盖更多人的生活。您觉得在这个时候，互联网这把双刃剑，这个东西怎么把它拿捏好？这个抓互联网的这只手，还是得掌握在多数的向往美好生活、向往人类大团结的这个人的手里吧？ 对啊，就是正常任何一个技术的发展哈、啊，都有双面性。 嗯， 所以最终哈、啊，人类之所以跟其他的生物不一样，还是因为人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就说生命意义这个东西，要在整个人类的族群里面要深入的去统一，这个时候才能解决哈、啊、一个东西，整个人作为一个族群向一个更高级阶段发展的问题。 嗯。感谢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节目。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 远远的天敞开一扇门，听我心愿一声声，悠悠的歌唱出情意深，缓缓随清风飞升，遥遥的梦亮起一盏灯，暖暖甘露夜归人，悠悠的心不会再苦闷，化成热泪一阵阵。但愿人生没有起落，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